今天是2019年的9月1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清点补习班，我是英灵护法天天。大家今天过得好吗？请各位刷一波，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有没有 Blue Monday 啊？今天是星期一，有没有很蓝色？还是很彩色？听说不好，怎么了？为什么不好？哦，棉花糖说好 ，low 好 ，we 是零零零，普通。今天被抽了一堆血，真的假的？恐怖哦！正在运动 ，blue 惨了，真的假的 ？CJ 炫说 blue 惨了 ，Saki 超 blue， 群里炫 blue 了 ，blue 了，还不错，刻了一块虾饼，来来哟。伊比利猪猪收价不好 ，Ruby 说昨天很晚睡。哎、欸，我昨天还特地准时结束，结果搞了半天，一堆人还是给我超晚睡，我真的是傻爆眼。好啦，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新朋友，不过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就是青年补习班是接在青春点点后面的节目，那我们的内容当然就会跟青春点点有高度的相关。我们主要呢，每天都会有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护法补习班，我们就会讨论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以及前一个小时的青春点点里面在讨论的事情。那第二个单元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通通都不一样，所以每天都有全新的感受跟体验，还有挑战。因为我们第二个单元呢，通常都是来比赛的。那比赛每天都会累积分数，每周会累积一位周冠军出来，周冠军就可以得到我为你准备的礼物，所以请大家加油。清点都是熬夜咖，也是啦，当时会看清点点的人，就是至少你在半夜都是醒着嘛。可是我发现各位清点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就是年纪也到了一个无法熬夜的年纪呢？欸，我以前是真的就是可以整个晚上不睡觉，然后隔天精神还很好，然后甚至是两天三天没睡觉都没差。现在已经不行了，我现在只要一个晚上没有好好的睡觉，就是我只要熬夜，我大概睡个两天三天补不回来，完全补不回来，超恐怖的。好啦，哇，大家都在关心少少猫。好，少少猫，请你要保重身体，贫血平时要吃补血的食物。吃什么？猪肝吗？补血，还是你要喝红水补血 ？OK， 好啦，请大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来，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吧，护法补习班来喽。老师先跟各位说一件事情，就是今天那个教主的行程不是很赶吗？我今天跟他有真的是感同身受，我今天的行程也真的是满到爆炸，所以我今天处于一个超级无敌惊慌的状态。就我今天早上上班嘛，那上班就是一如往常的上班，然后呢下班其实说真的，我今天本来不觉得我会很赶，所以我今天本来是抱持着一个就是哦好，那下班就快乐的回家，然后就可以开始准备今天节目要用的事情。想不到，殊不知，就在我离开公司的那一刻，就有点友揪我说：“吃这个，要不要去吃鲜芋仙？”然后呢，谁受得了这个诱惑，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去了，然后我们就吃了我们的酵母套餐，就是鲜芋仙双芋。招牌双芋加红豆，好假好假好假好假，对。然后我本来想说，那也就是吃完就回家了嘛，对不对？没有，我错了。吃完的那一刻，我的手语社的学生们跟我讲说：“天天，我们今天有彩排哦，你们要不要来看一下？”身为一个自诩为欧森大师的手语社指导老师，我的学生们在对我痴痴的呼喊了，所以我当然又要再过去一下，所以我就再跑过去，然后看他们的彩排，然后稍微就是说明一下状况。 结果讲完了之后呢，九点多回来就快十点了，那就是一边听马克的读书会，一边赶快洗澡，然后清我的房间。我的房间每天晚上都要清，因为我的房间有猫嘛，所以如果你只要一天没有清，你就可以感受到你走的路上充满了猫砂的屑屑，然后还有猫毛，然后还有饲料屑屑，所以就必须一定要每天都清。嗯，清不是那个清，是清理的清啊。谢谢大家啊。好，然后清理完之后，洗完澡清理完之后，我就要去煮明天的爱自己便当。所以我就要去煮爱自己便当，然后爱自己便当煮完之后呢，清点就已经开始了。那变成说我就要立刻，我的便当现在还放在外面，就是等它温度降下来，待会节目结束之后我才要把它放冰箱啊。然后现在过来之后呢，就一边听轩点点，一边在准备现在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今天真的非常的满满满。今天的爱自己便当是炸鸡吗？当然，当然，好不好？满满的炸鸡。不过我弟有帮我吃，所以就是已经顺利解决了，明天可以不用吃炸鸡了。啊，好啦。为什么会提到炸鸡？就是因为我们昨天的青年补习班第一次班游，我们的桌上就有很多很多的炸鸡，然后有披萨，然后还有就是炒牛肉啊，就很多事情，很多东西在桌上，所以大家都吃不完啊，吃不完就只好打包回家，对啊，不要浪费，就是这样子。好，说到了我们青年补习班的班游，就要跟大家说一下了，我们就是一个这么有效率的团体，因为我们的第二次班游准备要出发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又要班游了耶！啊，好，反正我们又要班游了。来，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礼拜天，9月22号礼拜天，什么时候呢？礼拜天早上十点，我们要做什么？礼拜天早上十点，我们要去看教母今天一直说要看的那叫什么展？我突然忘记了，要去看的写实展，对对对，没错，就是那个写实展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又要聚会啦。我已经把连接放到我的 IG 的个人资料的连接里面了，所以你现在上我的 IG， 然后从我的个人资料里面点那个网站连接，你就可以直接点到报名表单，请大家可以到我的 IG CHENSKYSKY Chen Sky Sky。对，可以搜寻我的 IG， 然后上面就会有连结，你就可以从那边报名。那天的行程非常的单纯哦，就是不用想太多，就是十点来了，我们就开展，我们就一起去看写实展。写实展其实我之前我的美编就已经有跟我讲说一定要去看，那个很厉害。对，所以我其实之前就有很想要看了，然后结果今天听到玛丽讲之后，我才突然想到说，对耶，我还没看呢，然后立刻看9月22最后一天，所以我们就9月22吧，9月22早上10点，然后我们去看展，看完展之后呢，我们就会移动到国父纪念馆站那边去吃鲜芋仙，就是我们的行程。噔噔噔，所以我们行程就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先去看那个写实展，超写实展。然后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移动到国父纪念馆站去吃鲜芋仙。我们会做这两件事情。那么这中间就会出现你要交通移动嘛？那交通移动呢？基本上我没有特别的要规划要怎么移动。总而言之，就是我自己会骑车啦，所以就有骑车的就骑车去。那你没有车的，你可以看有没有人可以载你啊？我可以载一个啊，就是 就是我后面可以载一位，那看其他有没有点友也可以一起载的啊，那就大家一起来啊，我们就可以啊、更快乐啊，就是这样子。嗯，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天的班友。那只要你有报名的朋友，我就会把你加到我们青点补习班的 LINE 群组里面。对，就是因为你有跟我们出去玩过了嘛，我就一点一点的把你们加进来。嗯，那因为我一口气我也想不到任何的方法，就是一口气把大家就是真的有想要就是加这个群组的人一起加进来。对，所以我决定用这个方法，就是一批一批慢慢加。那我想这样子加进来的人，也就是我可以找到就是比较真的会比较愿意跟大家互动的人啊。因为我说真的，我很害怕，就是也不是害怕啦，就是我很担心，就是找了很多人进来潜水，然后就我会觉得很可惜，没有办法好好跟大家互动。真的要取名健忘虫没有啦，我们的群组就叫做青点补习班，好不好？没有任何的村庄 ，OK， 没有任何的村庄。好啦，那就是先广告一波哈，我们的第二次青点补习班班游，我们就定在9月22号早上10点看写那个抄写实展。看完展之后呢，我们就是先预先，对，就是我们看完展是中午，但是我们没有去吃午餐的意思，我们就直接去先预先哦，就是这样子。那说到这边呢，就接着是。要怎么报名？再一次讲，请搜寻我的 IG CHENSKY Chen Sky Sky。进去之后呢，从我的个人资料里面就会有连结，连结点过去，你就可以看到 Google 表单，请好好的填表单啊，请好好的填表单。OK， 加油加油。OK， 棉花糖不能来哦，我决定这个行程自己先跑完。不要难过，不用难过，以后还有很多机会。你看我们。办活动的频率目前是一个礼拜一次，这种频率有什么好担心的，是吧？好啦， 我先说，我以后不可能是一个礼拜办一次，那太夸张了。那真的是因为刚刚好，就是刚刚好有那个有这个 sign 这样子，对啊，所以才会这样子揪。假日太难了，可是我不可能约平日啊，除非是晚上啦，平日的晚上还有点机会，假日真的。比较有办法玩一整天啊，而且最近天气开始准备要转凉了，因为过中秋了嘛，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要准备去动物园玩喽！耶！你想要我在马来貘面前亲自好好的 live 跟你介绍马来貘吗？然后你就看到马来貘本貘就在后面跑来跑去，但是它不会变石头啦，因为它就是。他不会被我们吓到，而且我们也不要吓他，好不好？这样对他们的健康的心灵是不好的。OK， 中南部怎么办哦？中南部啊，中南部，我们有要搞到，就是我们要搞到，就是我们的节目其实每一次开播也就大概是五六十人的这个程度的等级，我就要搞到就是北中南都办活动嘛？有需要搞成这个样子吗？是说？乌马，为什么你们现在为什么刷乌马了？乌马是什么啊？乌马，什么是乌马？我看一下，我没有 get 到乌马是一间什么东西？哦，烧肉，是很厉害吗？台中很好吃的烧肉哦，在台中吗？所以现在是台中的朋友，你们现在在集结逼迫我说要下去，然后。办一次吃台中的乌马烧肉，吃完之后再去吃鸡子烧鸟，是这意思吗？吃广城 ，Carol， 你真的是 good idea 哎 ，I think you are very awesome。对哎，我们22号搞不好中午不行啦，那个吃完大家都吃不下鲜芋仙啦、啊。下次，好不好？下次。好啦，广告完了，广告完之后已经快要11点半了，崩溃！我到底就是都没有好好的在弄这些东西。好，先跟大家聊聊，就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我终于有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了，所以就可以好好的来聊聊。 首先第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听到，就有一个人打电话进去，然后他就是疑似就是很忧郁嘛，然后就说怎么办，那教主叫我们当然就去看医生，然后他就是一副不想去的样子。其实在那时候我心情是有点激动的，就是我就不再解释为什么我会对这个话题特别激动了，反正你们知道的就知道了好不好。我那时候就真的很想要，就是有任何的方法联络那一个人，就跟他讲说，应该说我要想办法联络到他的亲朋好友，跟他们讲说，请你们真的把他嫁去看医生，就是嫁去医院，因为等到他真的觉得自己需要看医生，或者是等到他周边的人觉得他需要看医生的时候，就真的是来不及了，真的是来不及了，因为我自己的发作的状况，我当时其实就已经被拖得很晚了，就是我那时候被送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我已经会严重自残了。然后我后来当然离开医院之后，那就认识，因为当讲师就会很多认识很多其他的讲师嘛，那我有一个在学心理学的讲师朋友就有去听我那时候的状况，就跟我讲说，我那时候其实我的脑袋里面的状况其实已经进入到解离这个很专业的名词，对。然后他说，这个名词只要这个阶段只要没有再好好的看的话，下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是我们俗称的精神分裂，对，所以是很恐怖的事情。那一旦进入到精神分裂，你就是正式的进入脑伤状态，你的脑袋就受伤了，所以就等于说你再也不可能复原了。所以我只差一步，你们现在就不会听到我的声音了，你们只会听到一个神经病在哇哇叫。对啊，所以我真的很想要跟他讲说，真的要赶快去看医生，因为真的不要觉得忧郁症摆着会没事，忧郁症摆着不可能没事，他不是只是摆着很忧郁而已，绝对不是这样子。忧郁症不是摆着，然后就是心情不好，就说没关系，就心情不好啊。那我完全不是，你摆着真的你会精神分裂，就是他是会脑伤的，那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持平状态，它是一个继续往下掉的状态，所以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真的是一定要看医生，对啊，所以很想要跟中午的那个点友说，搞不好还不是点友啦，就是如果他现在有在听我的节目的话，他是这个66人之一的话，请相信我，真的，身为忧郁症的前辈，虽然没什么好说嘴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一定要去看医生，真的是这样。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啊，前辈？这前辈真的没什么好骄傲的。好啦，然后再来，好像只能再聊一两个话题耶，就是今天有聊到你的夏天有什么？大家，你们的夏天有什么？马克没有去玩水，马克没有吃烤肉，马克没有去哪里玩，马克的夏天什么都没有。那么各位，你们的夏天有什么？你们的夏天做了什么？肥肥肥肉，汗臭味，比基尼。哦哟，这个不错。论文跟考试，论文跟考试，我的天哪、啊！超热，饮料，夏天工作啊。Marky 也什么都没有，但是马克有 BB 可以陪，我有导入可以陪。然后棉花糖有去京都吹冷气，很棒哎。我这个夏天在干嘛？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就是我常常没事做，但是我每次回头看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好像就真的做了蛮多的事。就是我夏天，第一次回我的母校去讲课，就是母校聘我回去讲一堂课，然后我开始学日文了，然后我又报名了新的一期的手语班。然后我又再次接了师大手语社的指导老师，然后我的第一本挂主编的做商品产品，反正就是我在公司里面挂我是挂主编名的第一个产品，也要准备要发售了，准备要出版了。 然后还做了什么事？哦，我还去看了舞台剧，然后我还带着朋友去逛故宫，带了国外的朋友，就是我的学弟妹们，不是台湾人，然后他们课业太重了，没机会好好的逛台湾，然后我就找了个时间带他们去逛故宫，因为他们说他们很想看故宫，那刚好就是因为我以前就不小心当了领队，所以我就说那我帮你导览吧，所以我就去帮他导了一波超级不专业的故宫，因为我会讲的大概就只有那几个而已，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是陪他一起，哦，你看是这个，哇，这好酷啊，哇，就这样子之类的，对，所以我每次回头看我的过去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过去很充实。哦，对，我还有去故宫南院，我要去故宫南院做夏令营，就是带着一群小屁孩，然后住在故宫里面，酷吧？住在故宫里面哦，认真哦 ，seriously 哦，我们真的是住在故宫的里面，跟文物住在一起，酷爆了。然后我还去资本带了一个飞行营，然后带小朋友去台东机场，还有台东的全台唯一的飞行员训练学校，去那边就是上课带活动，然后我自己也有几堂课程要带给那些小朋友，然后我们还去机场里面去坐小飞机，当然没有飞起来，就坐在里面拍照，然后还站到就是台东机场的飞行跑道的旁边，这是飞行跑道的旁边，超酷的，就很像站在马路边那种感觉，很酷很酷。对，然后还做了什么事啊？我的夏天，我觉得讲到这边就差不多嘞。真的，我认真觉得我讲的真的差不多，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真的是满哦。我还有带健忘村的朋友去遛狗，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是有去。天天会不会开飞机？我爸曾经在夏威夷的时候带我开飞机，没有啦，柯南你没有，就刚好是我的课程领域而已。没事。然后。哦、Ruby 说天天好适合当老师。对啊，因为我的本业就是老师嘛，就是不是本业啦，应该说我是师大毕业嘛，那我念科技跟特教，就是明明就是高中念三类组，然后我却念了一个二类组的系跟一类组的系，就是科技是二类的系，然后特教是一类的系，所以我就是一个莫名其妙在那边跨来跨去的怪人。然后，所以这刚好呼应到上一个小时有聊到一个话题嘛，就是，老师没有其他的专业，就是如果不做老师了，就没别的事情做。来，这边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现在在这边跟你讲话哦，你不能当老师，不就是我吗？不能当老师，你可以开直播。没有啦，我开玩笑，直播没有收入。我觉得老师哦，你老师普遍都有这个没有自信的感觉，因为我们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教书。那你搭配的专业，比如说你国英数理化生，或者是公民啊、童军啊、家政啊，或者是其他的在职科，这些东西说真的啦，你说你看除了学校里面到底可以做什么，真的是好像听起来很难，对不对？但我跟你们讲我到底做了什么，虽然说我觉得他好像不在这里，但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我老师没有考上的第一年，我就决定不走这一条路，因为老师一年才考一次。那我如果决定要继续考老师的话，我就会要花一年的时间再准备第二次。对，那当然你中间可以去当代理教师，但是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一旦我当了代理教师，然后一边做这件事情，一边准备考试，我一定没有办法好好的准备，就是我一定会没有这个心力。对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想说，好，果断放弃，就是不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我跟家里就有非常大的战争，因为我练两个专业嘛，所以我就延毕一年才能练完。那时候我爸是非常生气的，他就觉得说，你都已经 花了多一年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了，你为什么第一年没考上你就不做了？对，结果就是这样咯。这个卡到另外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决定不要继续考老师之后，那我就去当兵了嘛。那我当完兵回来之后呢，就进入了我的忧郁症的状态，那我就找不到工作。结果后来因缘机会呢，我就开始做导游。我跟你讲，老师超适合做导游的，因为我觉得导游就是一个教育者，真的，导游就是教育者。不要觉得导游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导游超难。但是对于老一辈的人而言，会觉得导游是很简单，因为老一辈的人觉得导游是就是所谓的李明团，就是我们都叫他阿草团嘛。阿草团里面的那一种就是随车小姐，我没有要性别歧视的意思，但是真的他们就是很习惯叫他就是随车小姐，小姐我们就会叫他小姐烫，就是一趟两趟的烫，小姐烫。那小姐烫她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其实说真的他们就讲得很难听嘛，啊就是陪客人唱唱歌嘛，啊吃饭的时候陪他们喝几杯酒嘛。啊、哦、你当然可以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就连小姐烫都很难。我告诉你他最难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那时候练一个东西，我们练到快疯了。你要在一个休息站里面，就是我们会到休息站尿尿嘛，对不对？你一到休息站之后，你要拿超级大的铁的那个茶壶跑去装热水，是滚的哦，滚的热水装回来之后，车子开到高速公路上面，对不对？车子行进间哦，你要拿着那个100度 C 的热水，一个一个的倒茶给每一个人喝，就是从第一排倒到最后一排去，然后你就要拿这个超烫的热水壶，然后你要在摇摇晃晃的车上面去倒这些水，那有时候当然会泡茶嘛，或者有的时候要泡咖啡嘛，对，那都是你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一手拿茶壶，一手拿着一整叠的杯子，然后倒好之后把那个杯子微微推起来让客人可以拿。那因为你在车上不可能倒满嘛，你大概就是倒六分满左右，然后倒好之后呢，你就慢慢的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然后倒给下一个人。你们光是想这件事情，各位，你们有几个人做得到？很危险，非常危险。你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因为你若是右撇子，你就是右手拿茶壶，左手拿杯子，对不对？你的左手就是整只手一定会烫伤，100%，绝对烫伤。对，那个是职业伤害，一定是会烫到的。对啊，然后。如果是年轻人，就会像你们这样子一样，你们就会一直觉得说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很危险欸，不要。但是我告诉你哦，老人超喜欢，就是大家最看不起的那个行业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大家觉得说小姐他们不专业嘛，你不用导览什么东西，你只要陪笑就好，你只要唱歌就好。No， 光是倒茶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受得了了。然后大家还有印象，就是导游要做第二件很疯狂的事情，就是你是从头到尾都是逆向在坐车的。如果你是容易晕车的人的话，你只要逆向，因为我们是要面对客人来导览嘛，你逆向站在那边，你很容易就会晕车，非常非常容易。对啊，所以导游是真的很辛苦。我是一个很会晕车的人，我是被硬操到后来就是比较不会晕，我还是会晕，但是就是比较不会晕，可以撑比较久这样子。对啊，所以导游领队真的很辛苦，那更不用说像学生领队或者是一般比较年轻人喜欢的领队，那就是要学非常非常多的景点的知识，还有一些历史文化的小故事。所以为什么我前几天玩的那些游戏啊，或者是讲的庙宇那些，那都是我以前背的东西啊，那是我的工作必须要我背这些事情，对啊，所以就是一个蛮辛苦的行业。那我觉得它跟老师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要努力的把无聊的东西讲的让大家觉得有兴趣，我觉得这一点跟老师超像，超级像，就是老师们都会想要把课本里面的东西想办法用尽各种方法让学生比较好消化嘛。那我们也是，就是我们要把那些很无聊的历史典故转化成大家听起来会有兴趣的东西。还有就是。像博物馆，小朋友一定都不喜欢去博物馆，但是你就要把它讲的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有点好玩哦，真的好像有点好玩呢， 对，就是你必须要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做了导游，然后我后来做了活动企划，然后做了讲师，然后到现在做杂志社主编，我觉得这些都是跟教育有相关性的事情。我觉得教育这件事情很多地方都可以适用，因为教学技巧，就是那些教学技巧，其实在很多行业里面可以帮助你，就是尤其是服务业，你可以做得更贴心，就是这样子。哎呦，大家突然刷一波快开始，因为 Ruby 去厕所是不是？好，来，我们就开始吧。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是护法不唱热，护法不唱热要干嘛呢？来，我去拿道具。哦哦 ，Ruby 回来了。哦哦哦哦，好啦，开始。既然 Ruby 都回来了，我们就不敢了。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的总成绩，好不好？目前的成绩是这样子。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上周的周冠军 Ruby 6分，第二名紧追在后的是我们的 Maki 5分。Maki 为什么可以得那么多分呢？因为他在那个阿天去不是护法去哪里，阿天什么东西？护法去哪里这个单元的时候，瞬间刷了4分刷起来，所以瞬间一个超车。然后第三名有两位，一位是昵称还在想，一位是 We， 这两位以四分之之紧追在后，就是这样子啦。所以请各位好好加油，你们都还是有机会的，还有两天的赛程啊，今天跟明天有两天赛程，大家请加油，请加油啊啊啊！好。那今天的护法不唱的要玩什么呢？如果你之前有在听的话，你应该有点印象。其实本来礼拜一要玩的是拆前奏才对，怎么改成这个东西呢？因为我担心有版权的问题嘛。就是你看，光我刚刚一开始放那个我的开场音乐，就已经有人会关心说：“欸，这没有版权的问题吗？”当然有啊，一定有版权的问题。只是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就是你看直播不会破百人的小小直播主，所以我现在是一个赌注，就是我赌他们不会抓我。事实上还是蛮危险的啦。对啊，那我觉得整个单元都在放各种歌，那真的危险度太高，所以我还是改了一下，改成护法不唱了。那要怎么玩呢？非常简单，就是百万大歌手啦，就是我会唱歌，然后唱到某个地方会停下来，停下来的那一刹那，你们就要接下一句歌词，就下一句哦，完整的一整句哦，一整句歌词。对，那第一个答对的你就可以得分，我们总共会出10题，就是这样啦。怎么办？又是我会睡爆的单元任务，那就欸，日本现在是不是已经快要一点了？真的是辛苦你了，欸，真的是辛苦你了。好，大家加油！我喝一口水，然后我们要开始了。来，今天一样准备蛮多首歌的。来，首先第一首，哇，这首歌我担心我会唱不上去，欸。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 请接下一句。这是玩什么错字？不是，是接下一句。青春在风中飘着，不对，脚边的空气转了。啊，周冠军真的不是在那边跟你操蛋的。恭喜 ，This is Ruby 得一分。 欸 ，Ruby 真的是狂欸，真是刚刚听到只差一分，今天马上立刻再拉开差距欸，太恐怖了！现在是什么？湘北队对抗什么陵南队，是不是很恐怖？欸，这很强欸。好，我们继续哦。 这是 没有抓到 key， 等一下 我要讲 key， 这个我一定会唱上去。 这是 我们换一首。这首我唱不上去，这首很难呢、欸、我要换一首。第二题， 我相信苦涩的眼泪，我不信甜美的誓言，我相信音乐就该音乐，我相信爱情的纯粹。 请接下一句。 我不信怀疑是哦，昵称还在响，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恭喜昵称还在响，立刻一波追起来！哎呦，大家真的是蛮厉害的，大家真的是很厉害哎！长发说了什么？长发直接 O A O A， 你们这很狂哎，不是？我都不讲歌名，我就直接唱，然后我就尽快赶快结束。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去搜寻歌词网，然后在那边 stand by。好，来继续喽。 我相信爱情的纯粹，我不信华丽的诗篇，我相信热烈的争辩，我不信无声的和谐，我相信渺渺的瞬间，我不信念念的永远，我相信摇滚就能万岁，快张开你的嘴 ，Oh A Oh A， 请接下一句。相信喵喵的瞬间，人生都太短暂，再不管你是谁，你们现在是疯狂猜题是不是？再不对，再不管你是谁是对的哦。再不管你是谁 ，O A O A， 恭喜昵称还在响。哇哦，我发现音乐领域好像昵称还在响。跟 Ruby 都蛮强的、欸、真的是都蛮强的。我们接下来未来可能又会再调一次那个我们的单元内容，因为我会弹的歌真的蛮少的，所以你知道弄完之后就很恐怖。好，第四题咯，来。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 请接下一句。请接迷雾想去洗澡了。会寂寞会回首的下一句是什么呢？总有梦，总有你，总有梦，到底是总还是终？是终不是总，所以应该是由第一个答终有梦，因为我们是说下一句嘛，所以你只要打终有梦就算你对。哎呦 Marky 完美耶，你直接塞进去耶。 Marky 直接，等一下，我再确认一下哦，我怕到时候纠察队有俩公。终有梦，对对对对，第一个打的是终有梦，没错没错，是 Marky， 恭喜 Marky 得一分。你们现在想想前三名，你们真的是很猛真不愧是前三名，哇，前三名直接狂扫一波分数。好，继续喽。我刚刚打到哪？终有梦了， 终有梦，终有你。 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请接下一句，三个字而已啦，干单啦。一生情，再来呢，恭喜鹿皮脚趾头一杯酒，哇哦，鹿皮脚趾头赞赞，来，鹿皮，鹿皮脚趾头是第一次得分呢，哎呦哎呦哎呦，有，你自己有得分，我看到了，在这边，恭喜恭喜，鹿皮脚趾头再得一分，厉害厉害，看来得分的已经开始分散了哦，没有集中在谁身上了哦，不错，好，现在出题了，一二三四五，五题了，好，第六题。 从昨天到今天，还有明天，感谢老天让你们陪在我身边。爱的心，痛的心，等待的心，因为有你们的拥抱，我很放心。当初见面的不安， 请接下一句。有人到现在还在一杯酒，我的天哪，也太久了吧！这首，我本来以为这首你们会答不出来，居然瞬间答出来，而且又是 Ruby 真的很猛。CJ 轩现在才到一杯酒，我快笑死了！好，没错，彼此探索。恭喜 This is Ruby 再抢一分，厉害厉害！哇 ，Ruby 真的是，他平均下来一天都是两分两分在砍的，很恐怖哎。好，继续喽。 当初见面的不安，彼此探索，也许有点茫然迷惑。朝夕相处才发现，这世界中没有人比你们更懂我。朋友姐妹都已不够来形容我们的默契骄傲， 请接下一句。我们的默契骄傲，恭喜鹿皮脚趾头扶持与包容，哎呦，鹿皮脚趾头要飞起来了，鹿皮直接起飞了，不错不错不错，很强很强很强，你们打字真的是一个很猛的状态。其实说真的啦，就是复制贴上的人，如果你遇到就是真的会这首歌的人的话，你真的还是会输啦，因为你还是要切界面嘛，除非你有办法用那个电脑就是开模拟器这样子。好的，几题啦，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题了，还有三题，大家请加油。来，下一首歌。 屋顶的天空是我们的，放学后夕阳也都会是我们的，不会再让步更多了。唱一首属于我们的歌，让我们的伤都慢慢慢的愈合， 请接下一句。都慢慢慢的愈合，下一句是什么呢？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字。明天我又会是全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是九个字啦，误导提示。我还想说，怎么变九个字啦？好，恭喜昵称还在想，会不会有人开始觉得说，就都给你们玩就好啦？昵称还在想，厉害耶！恭喜恭喜，允飞说要睡了，笑死！你们真的是很够追。好啦，昵称还在想再得一分，三分咯，三分咯。哎呦，本日霸主哦。 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总有一天我们都老了，不会遗憾就 OK 了，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小王歌。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快乐，我和你都约好了要再唱这首小王歌。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自己和自己打一架了，想通想不通，反正就是这样了，不会再流泪更多了。 请接下一句。我就知道你们会猜题，就是故意唱很后面。一群在那边给我乱猜。 哎、欸，昵称还在想。 有多少错误重蹈覆辙 ？You're right。昵称还在想，你真的是开外挂、欸，很强哎、欸！哇，你今天是哎、欸，跟各位报告一下目前的成绩。目前的总成绩第一名，昵称还在想跟 This is Ruby， 你们两个现在同为八分。呜，要不要逆转？会不会逆转？还是 Ruby 会保持住这个领先的头衔？还是？Marky 现在也还是有六分哦，第二名撑在后面哦，加油加油加油！好，那我们要下一首歌了。哎、欸，现在几题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最后一题嘞！最后一题，最后一题，来，最后一题到底是谁的歌呢？会不会又是五月天呢？嗯。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 请接下一句。一二三四五，五个字，五个字。白椰菜，白椰菜要证明什么事情，你知道吗？白椰菜要证明说，这个游戏才不是给你们三个玩的呢。 欸，白椰菜，你昨天也有得分呢， 要 awesome， 很棒很棒，恭喜恭喜，跟心灵不熟，难得有不用猜也知道的歌词却手残，哎呀呀，好啦，恭喜白椰菜，恭喜白椰菜。啊，我真的觉得我的时间掌握越来越棒了。看看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唱完晚安曲，真的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好啦，谢谢大家今天又再一次的陪我玩。我们目前的总成绩呢，第一名有两位，昵称还在想跟 This is Ruby 并列第一，总分数是八分。那因为第一名有两个嘛，所以下一个就是第三名。第三名的是 Marky 总分数是六分。第四名的话是 We 有四分，而且 We 的四分是在同一天里面拿到的，就是你猜了那个护法去哪里的单元，然后瞬间拿四分，这四分让你到现在还是稳坐第四名，厉害厉害厉害，很强欸，真的很强欸。你以为还有一题？没有没有，今天的已经扣打用完了。好，我要留一点我会的歌，不然的话以后会出大事。好啦，时间差不多了，晚安曲送给大家。 还记得青春疯狂的晚上，收听频道还是转到老地方，温馨又动感，熟悉的开场， 披灵魂的大家诡异的天堂，准备屁孩打电话，一秒就被挂，随便简称抱着你被叫母妈。经典确实不能忘，快写信到马克信箱。银铃准备好了吗？信封里面钞票又来一张，教母红毯又一场，教主准备要发财啦。青春点点点这地方比车铃还扯吧，我们都爱他。还记得青春疯狂的晚上，收音频道还是转到老地方，温馨又动感熟悉的开场，披灵魂的大家诡异的天堂，准备屁孩打电话，一秒就被挂，随便简称抱着你被叫母妈。经典确实不能忘，快写信到马克信箱。银铃准备好了吗？信封里面钞票又来一张，教母红毯又一场，教主准备要发财啦。青春点点点这地方比车铃还扯吧，我们都爱他。经典确实不能忘，快写信到马克信箱。银铃准备好了吗？信封里面钞票又来一张，教母红毯又一场，教主准备要发财啦。青春点点点这地方比车铃还扯吧，我们都爱他。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陪我到那么晚。我们已经跨到了9月17号的礼拜二12:02啊，要跟大家说晚安咯。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G CHENSKYSKY ChainSkySky， 上面会不定期的有更新。那要想要参加我们9月22号的班游的朋友，也可以到我 IG 的个人档案里面点我们的网站来做报名。最后我们要依惯例呼个口号，来，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坐好，坐直，坐停啊，好好坐好啊，就这样子啊，来，无论音灵口灵，只要会拎的都是好灵，无事也并非坏事，只是斗内不够的暗示，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二一还二二啊二，礼拜天礼拜天，好、哦、是礼拜天，是22号，是22号啊。Ruby 该不会听到22号反而不行了吧？礼拜天啊，是礼拜天哦，是礼拜天哦，哈。好啦，跟大家说一声晚安，我们都很棒 ，We are awesome。我是英灵护法天天，我们明天晚上一样11点在 Wave 平台再见。大家晚安，拜拜。